Hello， 大家好。 Hello， 系、hey，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咁今集咧，我哋又揾到阿丹尼尔嚟， 系啊， 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Hello， 系丹尼尔啊，大家好。 仲有神秘嘅老温， 系、hey，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hey， 今次咧，咁啊，讲下啲美国冇乜点提过嘅嘢啦，不如就讲下台湾打工嘅文化啦，因为无论我哋听众入边上嚟台湾打工嘅又好，或者上嚟开公司又好， 系啦。 我想都需要知道，诶、哎，台湾嘅打工文化。咁啊，呢两位就好熟啦，因为佢哋又打过工，亦阿老温亦都自己做好生意， 系 就请过人啦。咁我打工就冇咩可以分享到嘅，因为我上次打工系已经系廿几年前读书嗰阵做工读生嘅啫，跟住都未打过工。咁啊，但系我都叫请过人，咁亦都可以分享一啲请人上面遇到嘅嘢啊。 系， 总之简单咧就讲下打工嘅嘢。 打工即系遇到嘅嘢啦， 系啦，各样嘅嘢啦。 系啦，因为呢个 topic 咧，其实好少人会提到嘅。其实，尤其是即系之前我哋讲好多都系移民啊，点样开公司啲嘢，但系好少了解到诶。在台灣有些打工仔他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即是他的文化或者他的有些比如什麼辦公室政治啊很多東西其實跟其他地方很不同的很多東西 是 吧、 跟香港都不一樣 香港都很多、 哦、那些還撩楞、啊、那些我們不講啊香港的東西 我們還熟 啊盡量解釋即是給大家知道一下分享即是了解一下台灣打工仔的啲文化嘅嘢嘅， 咁啊，而家以啊，因為丹尼爾之前有簡單訪問過佢啦，咁佢而家打緊工嘅， 係啊， 咁你應該最 最有代表啦，代表嘅， 兼且又係。兼且我之前又係有喺啲好大間嘅大型企業翻過工啦，有細間嘅公司翻過工啦，都唔一樣嘅文化，唔一樣嘅咁、樣就好似大公司咁樣，佢哋嘅話嗰啲文化就係、是、因為好大間公司啊嘛，咁樣就變成講好多唔同嘅 人好多喎、啊，嗰啲幾萬人、 可能有啲上萬人嘅，咁樣就變成講唔同嘅location 咁樣有分公司或者係有唔同嘅部門咁樣就佢哋就分工分得好細嘅，咁樣就變成講話就係、是。有啲嘢你就唔好去知道吓、啊，即系 即系第啲部门嘅就唔好去了解咁多， 系啦，亦都唔会俾你知道咁多吓。咁、样你就即系我哋台湾人成日常常所讲嘅话，一个大机器里面嘅一粒螺丝钉。 哦， 你但系咧呢粒螺丝钉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咧如果冇咗啲螺丝钉，成个部机器就会散晒咁样嘅， 即系运作就有问题嘅 吓、啊。但系就你就好 specific 去做某啲工作嘅内容。 即係做好你嗰個做螺絲釘嘅角色啦， 即係嗰啲工作嘅部分，你就專心做好嗰啲嗰其中一個部分。但係咧，只係其中工作嘅即係可能係我舉個例子啊，好似一個生產嘅工場裏面咁樣，工廠咁樣嘅話，一個產品佢從一開始到而家做出去。可以成品出去嘅时候，其实可能你真係做其中某个部分，但你係唔知道佢前面同埋后面嘅嘢，呢个係大公司会成日都会发生嘅事，咁、但係细公司就唔一样啦，细公司就係、是、可能就係得嗰几个人或者十零个，大家都熟晒嘅，好熟嘅，咁、样就变成讲话就係、是、可能就係会会如果有啲同事放緊假咁样嘅话，就係、是、你要 cover 佢嗰啲工作囉。咁即係大家就会比较知道话成个流程系点嘅样。但係就係、是、可能就係点讲话就係、是、你会乜都要兼顾晒啦。就係、是、三头六臂啦，即係你可能都系要泛都要 識啲都要去 cover 到。 係啦，咁样就完全系唔一样嘅。咁样不过就係、是、好似台湾同香港嘅返工时间就唔系一样啦。台湾嘅习惯都系八点半。八点半翻工咁样就六点收工咁样嘅。 唔系或者睇唔同嘅公司啦嘅唔同啦，有啲工厂好早嘅其实。 系啊系啊， 工厂有啲八点嘅，七点半八点都有。 七点半八点。 有啲早开工早收工嘅。咁啊有啲譬如 office 嗰啲啊，譬如台北嗰啲，正常好多九点嘅都。 系九点。 都九点好正常嘅，朝九晚五都系嘅。我哋呢个我哋就八点半。 系咯，八点半。 跟住到十二点。 系。 跟住咧就一点。至五点半 ，OK， 咁样嘅，中间休息个钟头咁样 嘅， 吓，咁呢个其实台中好多好典型都系咁上下噶啦，八点半九点，点解我用八点半咧？其实就系想避开啲人潮啊， 系， 有时你即系九点咧，我成栋嗰啲办公室都系大部分九点翻工嘅话咧，你就搭 lift， 我谂搭成十几分钟啊，你明唔明？喺楼下等，咁不如早半个钟仲好啦，咁你咪可以收工又慢少少或者快少少， 系咯。 迟半个钟，我唔知 点即系可能唔系 收工， 因为咁样嘅，我哋啲服务导向噶嘛，咁有可能有啲客咧九点开始联络你哋嘅， 系啊， 点你九点揾唔到人咁，但系以为我执咗咁啊大剂啦，系咪先？咁咁都要兼顾下呢啲即系各方面嘅， 即系正常嚟讲，一般嚟讲，台湾大概八点半翻工到九点左右呢， 系啊，八点半九点左右咧， 其实都知嘅，因为虽然我冇正式打工啫，咁我有送靓仔翻学噶嘛， 系啦，吓， 佢读幼稚园嗰个其实八点零翻学嘅， 系。 但如果一过咗八点半咧，冇乜车啊， 冇乜车 哦， 啲街上啲车就正常翻啊， 少好多嘅， 八点零之前，成街都系车啊， 系啦， 嗯， 电单车、汽车，哇，塞到塞到爆。 不过头先阿 Daniel 即系讲开大公司嗰啲运作咧，点解就 系 话好多部门 系 咁啊？你 系 负责一个小小嘅一 part， 其中一 螺丝钉咁样， 系啦。 其实佢有策略嘅，有啲嘢 系啊， 即系。一啲公司其實講到好多，其實佢本身可能有機密嘅嘢啊，或者啲嘢，佢冇可能俾一個人可以知道大部分嘢咧，就好危險嘅。 係啊， 咁台灣人都好聰明嘅好多，咁變咗佢分好多 part， 咁各自知道嘅嘢唔同嘅。等你唔可以咁容易咧， 畫一 片圖俾人，哇，全部啲嘢畫曬俾人哋，即係呢個係機密嘅問題，佢會拆散曬嘅好多部門， 拆散曬。 不過呢樣嘢其實台灣就比較工種比香港多好多啦， 多好多 製造業 多元 主嘛而家， 係 咁你香港就來去到屋企行噶啦， 服務業咯， 服務業為主啦，叫做 金融服務嗰啲 啦。台灣就製造啊，有工廠啊，有商業啊，咁即係好多即係部門 一完整啲嘅，係 啦，整個結構。 咁你想做咩都好多都可以揾得到添。其實，我諗起突然間你講話工種呢個問題咧，我記得嗰陣時我讀書咧，即係讀大學嗰陣時咧。其实每年暑假都有人揾啲工读生去上山做嘢嘅，你知唔知噶？ 上山， 上 上山啦！ 我又系做酒楼，我真系唔知。 你唔知咧，同埋系好好揾噶。 系啊，即系嗰时唔系我知啊。 我应该话过俾你听噶，佢系去佢嗰啲采嗰啲摘梨啊。 哦， 梨山摘梨，我唔知有冇听过。 采收季节嘅时候， 梨山啲梨我知。 系啊，去过。唔系我哋学校好多人跟住去噶。 佢就嗰时我真系完全唔知， 你唔知啊？ 我先知。 有噶有噶有噶。 好好揾，早知我跟埋去啦。 系好揾噶，但系好辛苦噶。 做酒楼唔辛苦。 我记得嗰阵时系 成个弯腰， 唔知一日系2000蚊噶。 哇！ 系啊，好高下噶，好高噶，非常高噶。咁你采收系得嗰 一 段时间啫，但系问题系好辛苦噶。你成个月都住喺山上边。 弯腰又要去， 系啦， 系去。 第一可能冇啡粉嘅嗰啲地方，可能即系山里边嘅。 我去过，冇嘅。 日日系，你都去过？ 我有去过。 你做打过工啊？ 冇，唔系去玩嘅。 去玩嘅。你知唔知道呢啲工种先？呢啲 我知道嘅，我知道。因为其实点讲咧，去骊山嗰度咧，系有一次去揸电单车环岛， 系 咁样就揸咗上去。咁样就 揸上跟住翻工咁样啊？ 冇喺上面瞓 啲外快先啊！ 咁就原来我隔篱房全部都系嗰啲 大学生嚟嘅， 系啦，同埋系啲即系平地人嚟嘅，即系唔系山上面住山上面嗰原住民嚟嘅，就系因为佢哋就系季节性，啱啱就系要 暑假咯， 系咯系咯， 佢就一个月咁你喺上面，哇！一个月如果一日2000嘅话，一个月食60000嘅，好劲嘅，你 成个山头都系水果。 你就算1000嗰啲30000啦，已经高过好多啦。 我知，我一定 扑到佢啊！ 梗系扑到佢啦，哇！ 扑到佢添嘛！ 同学山嚟嘅大佬， 即系24小时采集都冇问题，收两份人工啊！ 24小时应该4000蚊日 嘅 咯， 系 好笋喎！ 唔系真系的确有呢啲嘅。其实我谂起咧，其实之前咪好兴澳洲嗰啲咩 working holiday 嗰啲咧， 打工度假。 如果台湾开放呢啲都几过瘾喎，系咪先？你譬如。其他地區香港或者馬來西亞邊啲東南亞啲人暑假嚟幫手採收， 係 都好喎、啊，真係 咁啊係啊， 因為啲好少人做啊，因為太辛苦啊。 不過台灣佢又要先保障翻本地就業咧， 係， 所以香港係咁啊，順便講講香港人係唔可以嚟台灣做呢、這個 working holiday， 係啦， 暫時未有 嘅，唔合法嘅 嚇， 暫時未有， 係啊，因為有好多有陣時都有啲朋友喺群組入面問。我去边度边度做呢个打工换梳咁得唔得？答案系唔得嘅。我话俾你捉到咧，之前我见过有人捉过嘅， 即係有香港人係俾人捉咗。 係 ，OK。 罰咧就除咗即時離境之外咧，係罰兩年之後禁止入台灣添。 哦， 係咁樣嘅。 但係連好似僱主都要罰埋噶嘛？好似 僱主應該都要罰埋。 係咯， 有嘅，都有咁嘅法例規定嘅，都係要申請工作證咯。係有工作。係 啦，即係咁啊，工作證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冇打工換咗一樣嘢咯，即係咁啱講起啦。咁啊，講翻辦公室啦，或者打工嘅嘢啦，其實台灣人多唔多啲？咩鄉籍嗰啲派系，譬如會唔會啊梅苗綠一派啊，高雄一派啊，因為我喺大陸做過好多年嘅，佢哋會有分噶嘛。呢班係山東嚟嘅，嗰班係四川嘅，咁一堆黐埋一齊。 分黨分派啊！ 其實台灣可能就係地方比較細啲啦，台灣就係咁大啦嚇，咁樣嘅有當然大家可能住嘅地方唔一樣，有啲可能中南部上嚟嘅，或者有啲係我哋本地嘅，即係我譬如我台北人咁樣， 即係有啲台中人啦，有啲花蓮人啦。 系啦，东部，因为东部其实就业少啲嘅，咁样就会过嚟。 好似冇乜，我觉得佢基本上好似 唔会嘅，我觉得都唔会嘅，即系可能即系点讲啊？大家都系讲同一个语言啦，同即系地方细细，其实就系大家都系文化差唔多，唔会差异不大吓，咁样就我觉得都唔会嘅。 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咧。之前咪好興成日聽嗰啲政論節目話咩南部啊又北部嗰啲咧咩天龍國啊嗰啲冇興咁樣分嘅，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係叫政治語言咯，即係喺政治上佢要咁樣分嘅其實，但我一般生活上其實好少人話提咩南部啊咩綠營啊點樣，即係好唔多咯，唔會點樣去分呢樣嘢咯，所以呢啲我都係比較偏正面嘢，即係政治嘢啊，政治嘢先會用呢啲咯，我覺得一般唔會。 只不過就係，譬如講話，如果係住得比較遠少少，住花蓮啊，或者住南部嗰啲咁樣，有時候過年過節，又喺台灣咁樣，好似五月尾啦，又清明節又放四日啦， 係 咁樣 下個禮拜啦， 係啦，即係有時候有啲僱主又幾人性化嘅，即係講話，今日星期五啦，聽日放假，你早半個鐘你走啦，你先走先啦，你搭車， 係啊，幾有噶呢人情味，其實我公司都係放，即係實行緊呢啲樣嘢嘅，有陣時連續假期或者過年咧，有陣時。除夕啊，之前嗰日啊，点样咧？因为我有个即系同事，佢就系住台北嘅，吓咁我就会即系会提早嘅。啊，咁你提早一个钟、个零钟都有可能，因为 少少咯。 因为长假之前咧系好难搭车嘅，同埋好塞嘅，周围塞嘅。咁我宁愿真系唔争在。就算俾个福利佢又好，唔争做嗰个零两个钟啦，系咪啊？ 系啦， 咁佢感觉上又比较温馨，觉得哇呢个老细好好贴心，好照顾员工，系咪先？咁我就会叫佢提早翻去先嘅。 系啊， 即系香港都有喎，曾经 都有嘅， 而家多唔多啊？我喺香港打工嘅年代咧，咩圣诞啊、中秋啊嗰啲都系好多都收四点嘅。 哦，提早俾你翻嚟。 當時好多朋友都係咁嘅，我唔知今時過咗十幾年啦，都已經咁，唔知今時今日仲多唔多啦。 而家都唔知啦，我都。 當然我都做遇過啲撲街老細嘅，佢嗰日做東，我啲 friend 四點放曬工噶啦，咁去到六點即係收工時間先講。佢今日做東，我早啲翻屋企喎。 早 收工嗰陣我講嘛，我心入邊梗係笑緊佢啦，鬼唔知早啲翻屋企咩？ 哦， 係。 佢意思即係話你唔好加班啦，咁辛苦噶啦，做啱時間就走先啦，唔緊要。 遲走就 第二日先再加班啦，咁嘅意思可能。 咁啊，類似呢啲頭先講嗰啲情況，香港多唔多啊？真係唔知啦。不過又要題外話講下啲年假咧。香港唔興嘅，台灣好興嘅。 係啊， 譬如中秋咧，佢今日星期二， 係。 譬如今年中秋舉例啊，中秋係星期二，政府就會調一日假咧，就你放埋星期一嘅，佢可能調你下個，咁你下個禮拜六翻工，禮拜六就 補翻翻工咯， 補翻你星期一， 係啦。 咁但係你就連續四日假放， 係啦，好似 咁樣 嘅。呢個好有人性啊，呢個我覺得值得讚賞嘅，真 係。清明节咯，好似今个清明节就系咁样咯。 唔系有阵时你放假断下断下咧， 即 系等于唔好放其实。 系啦。 但系台湾咧比较真系呢个几好嘅做得，即系政府带头噶啦。当然佢就话啊，你即系佢其实前一年已经计划好噶啦。某啲连续咧争一日，佢就俾埋你，咁啊搵第二日补。 系啦。 咁呢个系有嘅，呢个几好噶，呢个唔错嘅。 系，因为而家台湾就系香港仲未啦，仲未全部实行啦。台湾已经系一个五天工作周啦，即系星期六唔翻工嘅。 好多咯，唔系我未做过啊，香港咁多年未做过。五天工作嘅工 啦， 所 以就系变成讲话，好似举个例子啦，今个清明咁样就变成讲话，清明好似星期三嚟嘅， 星期二 吓，星期一放埋，咁样但系就之后嗰星期六要翻工。 系补翻一日咯， 系补翻一日，但就可以四日咁样，有啲住比较远嘅咁样就可以翻落去咁样喺同啲 屋企人 同啲屋企人咁样。 唔系四日都好用好多，有啲好中意出去外国玩一玩，四日就啱啱好嘅。啱啱好，近啲嘅地方啦，当然即系东南亚、香港 OK 嘅。 不过对于打工系真系唔错嘅，我就其实对呢个政策反感嘅，但系我觉得。站在打工者立場，我是覺得好 是啊，人性化的，比較人性化的， 這個世界不是為我而生存的嘛，的這個政策是好 的, 是的，我反感是什麼呢？因為整個日放假，我有時候去北部港波咧，試過唔記得咗啲咩年假，買唔到飛啊！ 哦，係啊，booking唔到車飛啊， 上唔到台北喎、啊，即係啱啱完收假啦嗰日。 係啊， 我買唔到飛喎、啊，幾慘啊！ 係啊，等好耐咯，係 有全日得一班。一班定两班车有嘅，得翻高铁啫，巴士都更加买唔到添啦。 高铁仲要企添嘛， 企咯系咯，逼咯， 企啊一件事啦。如果就咁买翻对号座啊，朝头早七点钟车嘅， 系， 朝头早七点钟上台北，咁我夜晚十点先广播， 咁都几扎 实。即系，所以我系对呢个政策反感嘅。 只要连续假期嘅话，就好难订车飞噶啦。 啊，所以一定要预早知。咁但系我唔会系乜都反嘅。咁呢样嘢其实对普遍嚟讲系。好嘅， 对大多数人好咯，对大多数人好。 所以我都系赞成呢样嘢。试过唔知前两年有一年过年连九日添啊！ 哦，系啊，真系啊！ 哇，几夸张啊！ 嗯， 几开心啊！九日假、啊，即我喺香港 放假放到呕， 未试过九日假。 咁啊，系啊，真系。 唔系，其实一个现象系咁噶，每次过年咧喺台湾都系咁噶，过年大部分都喺二月噶啦，系咪先？即系农历，即系国历二月噶啦。二月咧上班嘅日数系最少嘅，每年都系嘅。喺台湾 得廿八日添啦，有 廿八日啦，同埋过年已经占咗大一半啦， 一半啦，即系 九日已经唔见咗啦，廿八日减九日啦，已经。仲有一样嘢，二二八咧嗰日系放假嘅， 放咗又年假， 又连嗰三五日咧都有可能嘅， 系啊， 系啊，再连三日咧，其实就成半个月翻得十日嘅啫， 系啊， 系 啊， 就翻得半个月， 系啊，系啊。因为佢廿八日减晒啲嘢咧，即系得少十日嘅，扣埋礼拜六日喎，仲有中间，你又剩翻几多？ 系啊， 我记得好似有一次系翻十日嘅啫，我哇十日就攞成个月粮，我正咯，系咪先？好开心咁样。但系咧做老细系好惨嘅，嗰个月咧嗰个业绩系最差嘅，你明唔明？因为得嗰十日你卖得到，即系做得到咩生意？ 达唔到业绩目标。 系啊，所以每次咧二月份好大镬嘅，仲有一样嘢 系 二月咧，多数都系做嗰啲俾嗰啲 bonus 啊。 哦，系 奖金嗰个时代嚟 嘅，年终奖金嘅时候， 收入已经少咗啦，仲要俾得好多钱嘅，嗰个月 仲要拎一嚿出嚟， 超支得好坚噶， 啲老细全部都鞋口鞋面， 系啊，即系好搞笑咯，啲即系呢个现象，大家即系做打工又好，即系点样，即系要。即係了解一下，即係老細嘅心境啦。嗰個月份應該唔係幾舒服嘅嗰個月。 但 係 打工 好 開心喎， 但 係 打工 好 開心啊！係啊係啊，呢個現象係真係前所未有，好多地方都未必有咁樣嘅，我唔知啊。但係台灣呢個好特別嘅，因為我已經係親身經歷啦。每次一到二月咧，哇！啲業績點解跌成半以上啊，大佬？我好大喎，但係支出咧係兩倍以上喎，哇！點頂啊嗰陣時？即系要大家要即系吓知道呢个现象咯，我觉得。 佢讲呢个年终奖金咧，咪有时话台湾打工人好少嘅，但其实台湾都兴呢个年终奖金噶 啦，有噶固定噶， 呢个一定要噶， 好多年商量都冇噶。佢 呢个我觉得多少都要有，系啊， 即系台湾多少都要有嘅， 多少都有 两个月咯，一般嚟讲吓， 一般都两个月， 系啊，即系一年攞十四个月咯， 都唔错， 系啊， 其实都要分工种嘅，其实如果你话即系科技业啊， 哦，嗰啲多咯，有啲 行业啊，嗰啲就好多嘅， 系啊， 有啲六个月啦，八个月啦，四个月都有嘅， 做银行咧叫做都六个月咯， 系咯，系咯，嗰啲就系好高嘅， 啲科技公司，哇，今年 嗰啲好劲 噶， 以前咧我仲劲嗰啲分埋红啊，分埋嗰啲股利股份啊嗰啲，但如果系传统。行业咧就唔同啦， 系 我知道好似传统大部分都系半个月至三个月内都有嘅， 系 吓就唔会好多嘅啫。你超过两个月已经其实好巴闭嘅， 咁啊系 传统行业系咁嘅，因为佢嘅利润又唔高啦， 嗯， 但系咧正性就稳定咯， 系 吓就唔似嗰啲即系科技业嗰啲咧 大起大落嘅， 系啦， 大起大落， 即系随时可能呢一两年好稳嘅， 系， 但系第三年之后就开始裁员啦， 有可能噶， 即系佢系唔同嘅方式嚟嘅，所以佢就希望就系。 赚钱嘅时候要快啲 mark 住啲人，唔好俾佢流走嘅，赚多啲钱即刻，所以佢会俾好高人工。 系、啊、 但系一到跌得落嚟嗰阵时咧，就好劲啦，系啦，就会 cut 人噶啦，开始。但系传统行业就比较冇呢啲咯，比较稳定， 稳定啲嘅系，即系所以你睇到啲员工可能就系佢年资可能系十年咧， 哦好多， 非常之钱嘅，系即系 十几廿年都有， 有啲十几年以上先开始算系资深员工咁样。但系个科技业又唔一样啦，科技业可能就系三年啊，咁样就已经系 senior 啊，系啦。 咁啊，头先讲开啲即系办公室嗰啲文化嗰样嘢啦，咁我都分享我自己公司嘅一啲政策啊，或者做法俾大家知道下啦，参考下啦。 打工嗰阵 啊，其实好多我系沿用打工嗰阵时留落嚟嘅， 即 系系啦，觉得系好嘢嚟嘅，咁啊自己攞嚟用嘅。咁譬如举例，第一个就系我翻工唔打卡嘅 ，OK， 系唔打卡嘅，收工都唔打卡嘅，咁可能因为我而家公司细啦，咁其实我以前打工嗰间咧都成三四十人噶，都系冇打卡呢样嘢吓，咁、我觉得系几好嘅政策咯，对员工嚟讲，你冇话争嗰少少时间又赶头赶命啊，跟住又月尾又话冇咗乜嘢咩勤工奖啊各样嘢嘅，咁我觉得好正咯呢个 feel， 即系俾员工会觉得哇好正啊，但系系咪总会系有好事嘅？其实未必嘅。你唔打卡之餘，會唔會有啲人就係、哇專門揾呢啲著數嘅，遲佢十零廿分鐘咁樣嗰啲咧嚇，你又冇得追噶嘛，冇記錄噶嘛， 變咗翻十點喎， 咁啊冇咁誇張， 一個責任嘅問題咯，我就覺得員工嘅， 咁其實公司在公司嚟講，佢希望就係你自己要自我管理好啲，有責任感， 有自律， 係啦，佢利用一個群眾去大家互相即係去管理嘅， 係啦， 即係 其他同事會及 大家都準時，點解你唔準時嘅咧？ 係 係咪先？咁如果下下老細都要出面鬧你，其實冇人咯。 係 咁，不如大家養一個氛圍去管理。喂，其實真係好少人遲到噶。 系啊， 系自然好少人迟到嘅呢样嘢，诶，几特别嘅，我觉得吓。咁、其实当然有啲即系特别面皮厚噶啦，系咪先？嗰啲就难搞啦，即系好中意迟到嘅例牌性嘅。咁佢系有一个制度嘅，几好嘅，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嘅。 系 咁，佢就系、是、咁我以前一个做早操嘅，即系时间、一到时间咧就开始做早操噶啦。咁当然唔打卡啦，但系如果你系迟过即系做早操之前嚟嘅话咧、你系要俾一笔钱嘅。 OK， 即可能扣俾50蚊， 系 100蚊咁样计啦，吓就冇计迟到噶啦，人工唔够噶，但系你俾呢一笔钱，呢笔钱系俾大家一个福利金嚟嘅。 哦，系啦，储埋， 系咁咧就会排名噶，都会每个礼拜统计噶，哇，你贡献最多，你呢个礼拜点样嘅？咁呢个都系个方法，我觉得，即系唔需要老细，即系一个咁样闹你迟到嘅，你又哇，你又迟到，冇瘾啦，大家系咪先？咁用个制度去管理，诶，非常有效。呢个大家真系可以参考嘅，我觉得好过瘾嘅。 我哋公司有 有冇打卡啦？ 以前咧有啲大公司咧就唔系真系好似香港你大家印象之中要攞张卡放落个卡机嗰度，唔系咁样嘅。因为咧一般嚟讲咧比较有大型少少嘅企业咧就有张员工证，系员工证系一张感应卡嚟。 哦，即系你入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好似一般嚟讲，大家翻工可能揸电单车或者揸车。落去公司停车场咁样碌个卡，个闸门先打开，就算打咗卡啦。 哦，哇！咁呢啲真系好 科技化， 好科技喎， 系啦， 系啊， 或者你系 都冇乜人性喎，呢啲系嘛？即系着计同个机器斗，即系斗快噶先。 即系但系细公司就比较唔会咁样啦，细公司又系会回复翻好似系。 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尽量利用人性互相嘅正面咧去管理系比较长久同埋系。气氛会好啲噶，你话好似你话嘟嗰啲， 系啊， 几多人话喂，你帮我嘟埋， 系啊， 提早俾张卡，你帮我嘟埋， 佢哋都有插招，有可以 啊，咁又有感应，又定系打指纹， 会装个 CCTV 喺嗰度， 唔系，所以你整好多呢啲嘢咧， 放你放开 ，即系成本太高啊， 系啊， 冇必要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尽量可以利用到人性或者互相同事之间嘅克制啊。是好事嚟嘅， 是 好事，同埋大家比较温馨啲咯， 系咯。 咁你 福利金 罚你钱有福利金，大家有数，大家 happy， 系咯，可以 大家可以多谢你，即系佢犯错之余就俾人感谢，究竟系个心情系点咧？佢慢慢就唔想做呢样嘢， 系啦，系会知道嘅，系啊。 我觉得呢个可以参考下， 同埋讲到福利嚟讲嘅话咧，喺台湾咧有特别嘅，香港应该好似冇嘅员工福利委员会。 哦，福委会我哋简称嘅福委会， 台湾公司都有。 系啊，即系其实咧，佢嘅制度系咁样嘅，即系如果比较有少大型少少嘅有制度嘅公司咧，佢有个福委会， 系， 又跟住咧有好几种目的嘅。嗱，最简单嘅咧就系咧，你攞即系每个月月尾出粮嘅时候咧，你会睇到个粮单嗰度咧会系扣紧啲嘅，可能百零蚊扣少少咁样嘅。其实咧呢个系叫做福利金，咁就会扣咗喺你人工度扣咗。但系咧以前我一翻工都唔知嘅，我讲诶点解少咗嚿嘅？咁啊嗰啲资深嗰啲同事讲，哦系啊呢、這个等到你三折嘅时候你就知道噶啦。 哦， 然后跟住咧原来咧就系咁样嘅，公司又会出。員工又會出，咁樣嘅話咧，儲儲埋埋有一個福利金， 你 跟住咧三節，因為台灣就係流興咁樣嘅三節，端午啊、中秋台過年，又跟住咧就會有禮券，百貨公司啊或者咩大賣場嗰啲禮券， 或者有禮物啊，俾獎金啊、送禮啊， 係啦嚇，或者係 送啲餅啊咁樣嘅， 係啦，咁樣就喺嗰邊出，你出一啲，公司又會出一啲，咁樣咯，嗰度有三節禮券嘅，呢個 同埋福利金佢都好多用途啦。頭先我補充翻啦，有啲譬如員工旅遊佢都用福利金，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先？ 有啲甚至出國旅遊噶， 係啊，出國旅遊又係 㗎，哇去玩 嘅，同埋有啲同事間嘅生日 party 啊，佢又會有補助啊， 系咯， 即系几好嘅呢个制度其实， 同埋就 系 聚餐咯，即系聚餐咯，系咯，即系一个月可能有一次咁样，就系其实公司会出嘅，就 系即系可能每个部门佢有个有个 quota， 系啦，佢就可以申请， 系啦，吓咁样呢个就系一个啦，咁样另外其实仲有一个就系福委会另外一个功用咧，就系咧，佢会同好多嘅外面嗰啲店家咧会合作嘅，会倾嘅。即系讲话，我哋嗰啲员工咧，拎我哋啲员工卡，去嗰间餐厅食饭打九折， 哦，有优惠嘅嗰啲， 系啦， 诶正喎呢个， 系啊，即系嗰啲福委会嗰啲人咧，就系帮嗰啲员工争取福利，我哋同呢间公司倾一倾，我哋员工嚟可唔可以打个折或者送啲嘢，好多噶，系 你见到餐厅贴晒嗰啲， 系啊， 厂商嗰啲咪 积电啊，乜乜， 系咯系咯，哇，嗰啲系啊，好似刚头先阿杰大讲嗰啲比较大型企业，真系 更加添啊， 喺嗰个地区真系拎奖卡系。横住嚟走啊！真系 呢个嘢，我可以补充少少，因为我搞个足球场， 系 咁，我当时同呢啲集团或者大公司联络，都系同呢啲福委会联络嘅。 系啊， 宝城集团咁啊，福委会同我倾，跟住佢就揾咗成八个员工 系 嚟我个球场度玩咯。 系咯，你哋打个折俾佢，打双赢咯，系会 即系大家好开心咯。 系咯， 咁啊，我嗰时揾中科啊，都系同呢啲福委会联络嘅。 系啊， 类似咁样咯，即系。 好 happy 噶，系啊！ 香港有冇咧？其实我真系，可能你知啦，我哋唔知啦， 我唔知啦。 香港好少， 但系至少我打工咁多年喺香港未试过， 系咯， 过呢个。 我连嗰啲餐厅有咩嗰啲公司嗰啲优待嗰啲咩都冇啊！系啊，冇啊！系香港，你就算识嘅熟客，自己有都未必打折俾你啦。 识嘅熟客贵啲添嘅喎， 仲贵啲添。啊，不香港嘢，我哋唔好讲咁多啦。系香港嘢，唔好讲咁多。喂，头先阿 Daniel 讲开嗰个福利委员会嗰个咧，我可以提即系补充翻啲嘢啦。咁我哋以前旧公司咧，佢一个制度几好嘅。 系 咁就系譬如同事之间咪有阵时请假病假，咁公司咪会扣人工嘅。 系。 咁我呢间公司又几有良心嘅，佢扣咗员工请假嗰啲钱咧，嗰人工咧，佢唔系自己收翻喺公司用嘅，佢扣咗嗰笔钱咧就抌落福利委员会个基金度。 O K， 即系佢意思就认为就系话，就算呢个员工冇翻工，咁啊，但系佢工作其实冇少到嘅，有阵时系其他同事帮佢 share 咗嘅。 系， 咁佢认为就系呢钱唔应该佢请假，公司就食咗冇可能噶嘛，咁啊即系好唔着数，要帮佢嗰啲人顶嗰啲系咪先？咁佢就抌翻落福利委员会嗰啲基金。诶，呢个就真系好嘢嚟噶，系咪先？咁员工最起码唔会计较啊，你有请假点样？咁人哋嗰份粮都交咗出嚟，奉献咗俾大家啦，系咪先？咁相对嚟讲系即系又系头先我提到嘅，即系利用人性去一个管治啊管理咧，系几好嘅，我觉得。 喂，其实咁咧，因为好多譬如网上睇到咪最近咪一例一啦，一例一优 啦， 即系唔系一带一路啦。 咁啊，好多人都讲话，即系啲老细刻薄，点衰，其实网路上一片咧都系闹老细多嘅。咁其实打工咁多年，或者你都打工咁多年，或者识咁多老细， 系， 其实你觉得台湾系刻薄嘅老细多啊，定话系人性嘅老细多咧？其实感觉得噶啦，呢个冇统计啊嘛。 我讲先啦，我即系始终喺台湾时间长啲啦，咁其实都第一有分区啦。 北部即新竹以北嗰啲咧，即其實就係服務業同埋電子行業比較多啲。嗰啲其實係比較現實啲嘅啲老細，即相對嚟講會計得好精嘅，即同埋冇中南部啲咁人性化。咁中南部即台新竹以南啊，到高雄啊、屏東嗰啲咧，嗰啲公司係比較人情味啲嘅，即唔會計得咁足。咁有陣時即唔會話又扣幾多嘢啊各樣啊。即係分享幾好，即係氣氛幾好嘅。有陣時老細或者買到嘢食啊，大家分下，或者即係唔錯咯。所以你話好嘅老細同唔好老細，第一有分區嘅嚇。咁啊，行業又唔同啦，係咪先？有啲行業啲老細就即係可能浸鹹水嘅，又或者揾啲香港嘅嚇、大頭過嚟睇嘅。咁呢啲公司又唔同咯，我覺得。咁如果係純粹係台灣嘅老細嚟比較咧，我覺得其實八成以上都唔錯噶， 即係你覺得 八成以上都唔錯，係啊，因為佢哋本身都係即係有翻啲年紀啦，嗰啲咁啊都捱過苦嘅，咁啊都即係走過一個台灣好多黃金歲月嘅嘢，其實幾多都會睇得開嘅，我覺得，所以八成以上我接觸嘅都唔錯嘅嚇。 對我嚟講咧，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啦，就係、是、外商公司。外商公司就比较跟住啲規例嚟走嘅。 好死板板嘅。 係啦，台湾公司呢就会比较睇人性化啲啲。 灵活啲。 係啦，我用呢种方式嚟嚟表达。 OK, 好啊。 所以都唔同嘅啦。 唔一样嘅文化。 大概多啲大家参考，唔好成一面倒睇嗰啲网络嘅嘢，未必係真嘅。打过篇嘢嘅人可能一世未打过工嘅。 亲身体验过就知道啦。 不过好多嘢都未讲完喎，呢啲打工嘢都唔少嘢。 我得闲讲下啦。即其实都啲意犹未尽咁。 职场嘅嘢其实好多，因为我哋最熟悉系餐厅添啦，餐厅好多故事添咯。其实 阿罗姨都可以讲下， 系啊系啊，下次啦， 系啦，下次我成差唔多啦，下次再讲下雷嘅相关话题啦。 好， 好啦，拜拜， 多谢，拜拜， 拜拜。